好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晴朗，空气清新，只是中午前后偏北风，阵风有7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持续当中，应注意高空坠物及不牢物、施工围挡等物品造成的意外的伤害。遇有这样的场所时，千万不要过多的停留，请远离或快速通过。另外呢，今天的空气非常的干燥，应注意补水润燥。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涵。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点0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本书，我先不说它叫什么名字，我先说说这位作者。现在马上就要到中秋了，我相信中秋如果搬上餐桌的美食，大家会想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大闸蟹。除了月饼之外，大闸蟹就是我们中秋之后主要要吃的餐桌上的一道美食。诶，说到了吃大闸蟹，自古以来啊，我相信有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写过吃蟹的经历。比如说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为了写大闸蟹这一章哈，把大闸蟹写得特别讲究，该怎么吃啊，用什么样的蟹钳是吧，用什么样的工具啊，非常的惟妙惟肖。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吃蟹。这个蟹呀是非常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这样一种吃法哈，它跟曹雪芹笔下写到的江南美食的风格和那种吃法还不大一样。这位作家呢就是梁实秋先生。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我说梁实秋先生的蟹啊，就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哈。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目前为止很多朋友都看过这篇文章，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梁实秋先生他的作品，尤其是他作品当中的那些美食和美景。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的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梁实秋先生的散文集《浮生如梦》的责任编辑苏欣。我们欢迎一下苏欣，打个招呼吧。 一丹好，朋友们好。 刚刚我铺陈了那么多哈，就是为了引出梁实秋先生今天的这本书《浮生如梦》。其实这本书呢很特别，它跟市面上我们见到的之前所看到梁实秋先生的文集还不大一样。这是苏欣全新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非常的精美。首先一翻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齐白石的画作。诶，我很好奇哈，不是梁实秋先生自己的画作，而是齐白石的画作哈，而且是那么多幅各种各样形态的美食美景还有人物。 咱们这本书里边选了32幅齐白石先生的那个国画作为插图。当时选这个齐白石呢也是有一定的考虑在里边，因为当时考虑到说齐白石先生他首先是一个国宝级的画家，当我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就像一丹刚才说的，他里边他写到美食，也写到当时的就是当时就是过去的旧北京的一些民俗，包括梁实秋先生的一些个人经历，还有他对社会上很多事物的描写和看法。那这个这么丰富的内容就让我想到说，如果我能给他加一些插画的话，他的内容会更丰富，他的表现形式也会更美。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齐白石先生，因为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呢，齐白石他生活的时间段和梁实秋有很大时间上的重叠，他们那个时候所经历的这个风物和时代也很相似，那我想也许他们两者之间会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互相呼应的，所以我就去又查询了一下齐白石先生的画作。那我们一般人知道齐白石先生主要还是知道他画虾， 哎，没错， 画得特别好，但实际上呢他画画的题材也非常的广泛。当我去看他的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跟我这本书里边的内容确实是有很多是可以呼应的。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哈，齐白石先生画了一幅画叫灯鼠图。然后呢我们梁实秋先生有一篇文章特别的出名，就是叫雅舍。他以前不是有一本书叫雅舍小品吗？专门写他在重庆的时候住在雅舍，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就是条件不怎么好，到处漏风的一个小屋子里边，他美其名曰叫雅舍。然后他在雅舍里边有一段就写到说，这个也是住的环境不太好嘛，到了晚上以后，入夜则鼠子砍灯，就是到了晚上以后呢就有老鼠会去灯你盯着你的那个屋里点的那个灯。这个其实呢是因为过去的时候我们那个比较早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点的那个油灯啊，它用的那个油不是后来的柴油或者是煤油这种工业油，它更多的是用的是豆油，或者是那个芝麻油，类似这种，就是我们其实是用食用油来点灯的。那对于这个小老鼠来讲呢，这就是它能吃的一种食物，而且是很容易得到的食物。 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说的谚语，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对对对，这到晚上了以后，你看你这个灯点起来了，香味散发出来了，这个老鼠呢它就闻到这个香味以后它就坐不住了嘛，它会在这个暗地里边去看这个灯， 对， 一旦你这个灯前没有人的时候它就可能趁机抢油去吃。 没错， 对，齐白石先生他就画了一幅这样的画，就是这个画上面有一个有一盏油灯，然后一只小老鼠尾巴翘得高高的盯着那个火苗，就眼看它是垂涎欲滴啊，这个跟咱们书里边的内容就能够精确的呼应到，所以说我们就选这种类似的，第一是有可能能直接对应到文章当中的某一个场景的，第二是那种可能比如说梁实秋先生他写到这个友情，他就论证了说一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好朋友，朋友之间相处应该什么样的，那其实这个齐白石先生他画的很多画里边也有这种表达友情的，所以我们就选了很多。 没错，这就是齐白石的灯鼠图和梁实秋先生的雅舍里边写到的入夜则鼠子看灯啊，他的之间的联系。其实这本书首先翻开看到的齐白石的画作当中每一幅都对应了梁实秋先生的画，比如说最早的我们看到第一篇就是叫做界山图色之秋渡图哈，然后它里边就选用的是梁实秋先生写清风明月的这种美景和人生难得的这种随遇而安的这种境界的， 对， 非常有趣的文字。包括后面还有比如说牵牛竹鸡图啊，这个还有老菊图。我们说说老菊图吧，因为最近呢 大家都在说哈，秋天到了，美食美景，美食刚刚我们说了是吃蟹哈，那美景，再过两天应该就是菊花盛开的季节了，下个月哈，所以梁实秋先生曾经就说过，真正的理想的旅伴是不易得的，他不能太脏，也不能有洁癖，不能太沉默，也不能太话唠，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因为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们往往要独对良辰美景，但是好花好看，好茶可品，也不算寂寥了吧。 对，就是古人讲究这个吃蟹的时候持螯对菊，然后饮美酒，就是喝点儿。就到了这个中秋节前后呢，菊花盛开，菊花也是这个古人认为就是品格非常高的一种花，因为它在中秋深秋这种时候，百花凋零的时候它开了，然后色香味都很好，就是形状也非常美，香味也很高雅，然后这个时候呢又是蟹熟了的时候，所以说持蟹对菊就是美景美食都在眼前，都在嘴里，特别的舒服。 而且我发现哈，这个通过苏欣在前面展示的这十几幅齐白石的画作，我们感觉到原来齐白石老先生的画真的是非常的画风应该是非常的广哈，就是他的作品不仅是虾，我们之前老看他的虾，你发现他无论画人还是画景还是画动物都很惟妙惟肖。 对，准确生动，而且他是那种写意画嘛，他得其神韵，就即使是他画这个虾或者是画蟹，你可能如果你要用那个西方的那种写实派的画风去看的话，你觉得他的造型未必是特别的准确，但是他正因为他得的是神，就是说他展现的是这个动物或者是这个就是他笔下的任何一个东西，他展现的是他的神韵，所以说当你看到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他活灵活现，然后甚至有那种气魄动人，是这样的。 没错，说到了这个梁实秋先生的文字和齐白石的画作，真的还想再跟大家再说两幅，因为每次看到齐白石老先生的画作再配上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我就会觉得时间突然变慢了，然后突然变美了，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欣赏时光。比如说梁实秋先生还在请客这一文当中特别写到了，说请人到家里来做客是个麻烦事儿。他特别妙趣横生地讲述了请客时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买菜烧菜呀，名单组合呀，位置排列呀，饭后清洗。说起来多人聚会远不如两三知己清谈，正如这幅画当中两人坐于树下畅聊半日，可抵十年沉梦。这讲的是齐白石先生的静园刻画图，就是在一片山水当中有两位老先生对坐，然后他们在喝茶饮酒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是说到的是请客吃饭。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螃蟹哈。刚刚说了那么多这个梁实秋先生写螃蟹的文章，其实在这本书的这个一开篇选用的齐白石的画作当中也有一幅叫做食蟹图。食蟹呢不但是痛快的事儿，也是风雅的事儿。这是梁实秋先生在蟹这篇文章当中写到的哈。他说食蟹一定要辅以白酒，因蟹性寒，需用白酒来驱寒。梁实秋在平时呢每至秋季全家上下必会大吃几顿河蟹，想来是极为过瘾的。白石老人的这幅画当中的这个蟹也是煮熟了，酒也备好了，只待动手品尝了。而且他这个蟹呢，就是你看到目前为止这个画作离我们现在已经很遥远了年代，但是他那个蟹的那个金黄的颜色哈，你会觉得特别生动，而且那个蟹爪哈也是感觉好像跃跃欲试的感觉。 对，这两只蟹一看就很饱满很肥，觉得说吃起来一定是就是处处都是肉那种。 对，其实我觉得梁实秋先生他的文字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被我们广为流传，最重要的是他文字当中所蕴含的那种对于生命的一种智慧和对生命的一种体悟，这个是当我们每次读他的文字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至今为止我们在读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总会想起他的几句话，总会在朋友圈当中转发他的几句话，比如说我不想送人，我不愿送人，也不愿人送我还有就是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 对对，就是他关于友情的关于送别的一个看法，就不喜欢送人，只喜欢接人，喜聚不喜散。然后这个是咱们这本书做的32幅 齐白石的插画。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呢，是咱们这本书选了58篇这个梁实秋先生的经典传世散文。 嗯， 经过我的一个好朋友来鉴定啊，这个朋友是梁实秋的忠实粉丝， 哦， 现在的话来说是梁实秋十级学者。然后他就是看了我们这个书以后，他说你们这个选目还是很经典的， 嗯， 基本上把这个梁先生在四个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著作都选到了。 嗯， 比如说咱们第一章的时候选的是那个，就是他关于这个对生活的一些观察，我们这章就叫生活悠然见南山，以这个雅舍为第一篇，然后选了10来篇。 嗯， 然后第二部分叫社交往来无白丁。 嗯， 就是从这个送礼啊，然后请客呀，骂人的艺术啊，说话的艺术啊，这些方面去讲他在生活当中对这个社交方面的一些观察。 嗯， 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饮食，叫单爱鲈鱼美，就是讲这个梁实秋先生对于美食的一些写法。 嗯， 就是他是一个美食大家，从刚才我们谈吃蟹呀这些方面就可以就是体会到。 嗯， 然后第四部分呢就是人生浮生如梦，就是对他这个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表述吧，就是从这一部分里边我们主要选的是他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包括他自己童年时代的一些经历。 嗯， 这是58篇。 没错。好，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本书浮生如梦当中选用的是梁实秋先生的58篇散文，而且分门别类，分别讲到了他的生活和他的人生。我们还是首先来介绍一下梁实秋先生吧。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大文豪，而且他曾经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全集，但是大家对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可能还不是特别熟悉。苏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梁先生呢，他是本名是叫梁志华，字实秋，然后后来就一直叫他梁实秋了。 嗯， 然后他是1903年的时候出生于北京，今年正好是他的诞辰115周年。 嗯， 他原籍是浙江杭州人，但是呢就是比较早的时候，他是因为这样子，他的高祖父就是他的曾祖父是那个没有后代的，然后收养了他的祖父。 嗯， 所以说他就可能是从这个杭州那边到这边来，然后， 哦， 在北京这边做生意，然后一代一代的就定居到这里来了。 嗯， 然后他笔名呢叫子家秋郎成书，有这么三四个，就其实不止，还有更多的笔名，以这几个为主吧。 嗯， 然后其中秋郎这个名字呢跟咱们大作家冰心有关，这个是冰心这么称呼他，后来就沿用起来了。 嗯， 这也是他最爱用的一个笔名之一。 说到了冰心啊，冰心这个跟梁实秋先生还真有一段特别有趣的故事。 对对对。 嗯，在生日聚会上。啊，嗯， 对，其实梁实秋先生和冰心他们俩是一开始是关系不太好，因为那个时候冰心先生先出名。 嗯， 先出名以后他写了一些就是繁星春水这样的短诗，发表在这个报刊上杂志上，然后就出名了嘛，就当时就名气非常大，成为国内就是新一代的青年作家里边特别出名的一位。然后当时梁实秋先生呢，他正在做这个文学批评，他也是开始创作，然后一开始是以这个文学批评为主，就是你发表了文章啦，然后他作为一个批评家，他看完了以后要加以这个批评或者是表扬嘛。然后他看了这个就是冰心先生写的诗以后，他不是特别赞成，他当时在网上不是还网上就是当时在报刊上就说这个发表的评论说这个冰心先生写的东西啊，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觉得他是一个温柔热情的人。 嗯， 是的。他说你仔细去看他的东西呢，他是一个冷静的，没有激情的，就是比较冷酷的这么一个人。 嗯，酷酷的。 对，发表了一些这种言论。嗯，然后结果呢非常巧，就在他发表言论之后没多久，他去美国求学去，然后结果呢就在这个海轮上，就在这个轮船上碰到了冰心。嗯，当时他们两个一起在甲板上聊天，互相通完姓名，然后就问说这个梁实秋先生就问这个冰心先生，他说你去美国干嘛呀？然后冰心说我去学习。学什么？学文学。然后冰心又问他说你学什么呀？他说我学文学批评。很尴尬，因为基本上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你要做的事情进行点评。 嗯， 甚至批评。 嗯， 是这个意思。 没错， 两个人就陷入了尴尬。嗯，但是因为他们俩的个性都属于那种其实是很热情的人，然后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就是之后就一直关系特别好。 嗯， 所以有一年的时候呢，这就回到刚才一丹说的，在他们 生日聚会上，对， 发生了特别有趣的一幕。 嗯， 就是梁实秋有一次过生日嘛，然后他就 叫了很多朋友来，然后包括冰心也去了，大家喝了点酒，这个梁先生这个时候就趁着酒兴要求这个冰心给他题字，冰心那天也喝了点酒，然后想了想就写了一段话，他说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儿，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就不能做别人的一个好朋友。他说我的朋友之中，男人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然后当时那个写字的书桌旁边围了很多朋友嘛，也有很多是男的，然后大家就不太高兴，借机其实也不是，我觉得就是开玩笑嘛，哄笑起来说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就都不够朋友啦。然后冰心说哎呀不要着急嘛，我还没有写完。然后他就接着写了一段说，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就说梁实秋是像一朵花，但是像一朵鸡冠花，他说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这个我觉得特别值得说一句的，就是他为什么说它是鸡冠花，因为鸡冠花这个花它是家里边种的很平常的一种花，不是名贵的花， 对 不像牡丹啊，不像那个就是兰花呀这种国色天香的，甚至不像梅花，就是被中国人推得很高，就是一般人很少想到鸡冠花这种东西， 对，它好像马路上经常见到的， 对，家里 寻常的花， 对，生命力很强， 对， 然后随便种种就活了， 对， 很迫切。 对 对，但是它就是这样说，说它的色香味都有，但是还不足够，它不是那种就是国宝级的花，所以他说他还需努力嘛。另外呢也说明就是它的这个色香味，就是说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是这么一个，我理解是这样啊。 你看这个文人之间的聊天啊，人家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比喻哈，然后非常深的去隐喻对方的人品呀，对方的性格呀，包括对于对方的这种期许啊，你会觉得好像他们之间的聊天是非常有趣的哈，一点小事让他们聊得很妙趣横生。好，刚刚聊到的是梁实秋先生，好，他的大概的经历大家也了解到了哈，而且梁实秋先生我觉得他最难得的是1923年8月到美国去留学，取得了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之后呢，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就是现在东南大学的前身，还有国立青岛大学，就是山东大学的前身，并在外文系任主任。1949年呢，后来就去到了台湾，后来在1987年的时候病逝于台北，当年是84岁。这是梁实秋先生大概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好，我们接下来就翻开这本《浮生如梦》，聊一聊这本书当中关于梁实秋先生的一些美文作品。好，刚刚我们特别聊到了这本书叫《浮生如梦》，我首先想问问苏欣，为什么这本书起名叫《浮生如梦》呢？ 这个名字啊，其实说到底呢，还是来源于梁实秋先生他曾经说的一句话，他曾经表达过一句，他说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这个可以说是对咱们中国传统文人尤其是这个文学大家的一个就是总的表述，就如果我们去了解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文化名人的话，尤其是从这个宋代往后，基本上这个儒释道合流的这种趋势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就不说我们梁实秋先生，就从北宋来讲，这个我们众所周知的苏东坡先生，他也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人物，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人来讲，他的这个底子呀，就是用这三种，就是我不能说是宗教嘛，就是三种文化来打的底色。你看咱们 这跟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就是你想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哈，他们出生的年代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啊，包括他们后面的信仰可能会有一定的不一样之处，跟现在 它是承续着过去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一脉下来的，所以他们的底色是这个样子的。那在这三个就是三教合流的这么一个背景当中呢，他儒教呢主要是强调进取，儒家是一定要在这个社会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且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所以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所知道的儒教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我一个人如果说不能实现自己的大的人生理想呢，我就要把自己的道德做好，就是作为一个道德上的比较完善的人， 对， 独善其身，然后达则兼济天下，就是一旦我这个时运比较好的时候，我就要把 天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就是他有一种就是广就是非常博大的胸怀。 嗯， 我要进取，我要努力，我要实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且帮助大家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儒教的思想背景。嗯，那佛教的思想背景呢，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啊，就是四大皆空。 嗯， 它这个四大皆空可能如果大家不太了解的话会误以为是酒色财气。 嗯， 然后这四种东西四大皆空其实不是的，它比较深一点的是佛教里边它讲人的身体是由四大元素来组成的，风大火大水大地大，它这个指的是四种元素，咱们就不深刻的去聊这个东西了。但是总体上来讲呢，佛教认为一切皆空。 嗯， 人生没有必要去执着，你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我执。 嗯， 所谓我执呢，就是你认为好的东西一定要归于我自己，然后坏的东西我不应该去承受，这个是就是佛教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虚幻结束。 嗯， 而不应该执着于它。 没错，所以才叫浮生如梦，或者说就是为什么佛教当中会有一句话叫做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对， 它是让你四大皆空，让你放下。所以其实在梁实秋先生笔下的美文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无数次的在告诉大家浮生如梦这个道理，无数次的在告诉大家我们要放下我执啊，要真正去慢下来生活，享受生活本身。 对，还有道的一方面，道的一方面呢，其实在道教它的根本来讲呢，它是希望大家用一种享受生命的态度，然后走向长寿。 嗯， 它是这么一个根本的一个理念。 嗯， 那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呢，我们去体味一下它的感觉，就是你应该明白浮生如梦，但是呢， 嗯， 你应该用儒家的那个态度去积极进取，并且享受生命。 嗯， 这就是我们最终又经过这个提炼出来另外一句话，就是我们封面上的一句主文案说浮生如梦，我付出的却是真情。 嗯， 就是这句话呢，它也是有来源的，它的根本的来历呢是来自于汪曾祺先生，另外的一位文学大家。 嗯， 他同样也是这种儒释道结合的一个文化背景所诞生出来的大宗师。就是大家去看的话，真正的宗师可能他的人生态度就是如此，达观。 嗯， 看透了生命，但是呢还依然热爱生命，这就是一种罗曼·罗兰的名言嘛。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时间11: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美书，叫做《浮生如梦》，来自于梁实秋先生的散文作品。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苏欣，欢迎一下苏欣。 一丹好，大家好。 嗯，好。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特别聊到了梁实秋先生本身他的人生经历，还有为什么这本书叫《浮生如梦》，以及这本书当中最有特色的32幅齐白石的插画和梁实秋先生美文的这样一种对照。那接下来我们就翻开这本书，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哈，这本书当中的美文都有什么。在上半时段的时候，苏欣特别介绍了这本书，它是有四部分组成，这四部分呢，分别代表了生活、社交、饮食还有人生。好，我们先从生活来讲起哈。生活当中，这里边有雅舍呀、书房啊、散步啊、麻将啊、下棋呀、看报、旅行、听戏、读画、吸烟，应该说还是方方面面，体现梁实秋先生真的是一位非常会生活的人。 对，我觉得就是从咱们这个做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深刻的体会到一点是什么吧，就是梁实秋先生，第一，他是一个特别有生活热情的人，因为你看他写这个东西呢，你就会发现他对人生当中的很多，不管是大事儿还是小事儿，他都有自己的细致的观察，然后还有一定的自己的看法，就比如说这个第一章节里边咱们提到的。写字，他都可以写到，对，就是说，他这个写字不是像现在咱们这样写，就是拿钢笔啊，拿这个 毛笔写 啊，他那个过去写字，他都是写书法嘛， 哦、 然后对这个怎么去写大字儿，怎么去写小字儿，他都有相应的论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写到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写字的典故。就是咱们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典故特别多。 对，我们整本书加了231条注释。其实梁实秋先生，你说你在看市面上的版本，给他加注释的书也有，但是不是特别多。至于说一本书一下子加到200多条的，这个还可能目前还是就我们这一本吧。因为为啥要加这么多这个注释呢，就是基本上我在编辑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梁实秋先生他写东西，你猛一看他是很平实的，也很简单，很明白，因为他好像没有用什么生僻的东西，但是仔细一看呢，你就发现他处处都藏着典故，就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写字这一篇，他里边有写到一个词儿，说就一段话嘛，他大概就是表述说一个人呢，他写的这个字迹，他的用墨跟他的个性其实是有关系的，字如其人嘛，咱们古人都这么说，包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星座那样的一个就是怎么叫有趣的一个学科吧，叫以字迹来判断你的这个性格，字迹学，就现在都还有，你 字如其人， 对对对，你写一个字出来，就现在这种圆珠笔啊，这个钢笔写的字就行，然后别人给你看看，就是专家给你看看说啊，你的个性是如何如何的，你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倾向，他都会分析一下。那现在在这个书里边呢，他依然是这样说如果你这个人个性比较就是简单比较这个柔和，你写的字可能自己也会比较这个清淡一些。对，你比如说这个赵佶哈，历史上咱们那个宋徽宗赵佶，他创造的那个瘦金体就非常的纤细锋利，跟他个人的这个性情甚至跟他的长相都有关系。然后这个像如果说你个人这个比较热情，生活比较用力，然后这个干啥都投入到十分十的那种精力的话，你写的字往往也会非常的用墨很浓，然后写出来很用力，然后很厚。就比如说苏东坡啊，历史上大家都说苏东坡写的字用墨浓厚，然后很多人说他写的字是墨珠。 对，墨是水墨的墨，珠是就是那个 动物的那个猪啊，就是特别有趣哈、啊，就是说自如墨猪，其人必近于五百斤油。 对，其人必近于五百斤油，就是说一个人他写的字像墨猪一样又厚又黑、嗯，那可能这个人看上去就像有五百斤油那样又肥又重。那五百斤油可能如果我们不去想的话，就以为他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话，就是说形容这个人很胖哈，或者是甚至有一点油腻。嗯、但实际上五百斤油呢，它还是一个典故，它暗含了一个典故。是这个清朝的时候，金东新先生他创造了一种墨，就是古人写字画画他用的墨不是现在这个墨汁或者是墨水，他是先制成那个墨锭，就是像一长条一长条那种黑色的墨锭、 嗯、对，就是咱们在古装戏里经常看到哈，尤其在比如最近如懿传当中看到皇帝和妃子经常红袖添香嘛，晚上写东西，这个时候妃子就在旁边磨墨，他研墨的那个就拿到的那个长条的 那 个就是 墨， 哎，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个墨它是单独要列出来的。那这个就是金东新先生他研究出来的一种研制出来的一种墨。然后说为啥说它是五百斤油呢，就是古人认为这个好墨有好几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是声音清脆，就听起来叮一声很好听，就说明它做得很透彻、嗯、然后另外呢质地坚实而轻，就是你拎起来的时候它是比较轻，但是它的质地是很坚硬细腻的那种。然后呢油性要足，就是写出来以后这个字有光泽，所以说它把它称之为五百斤油，就是说我这一锭墨里边呀我可是放了五百斤油进去，所以它油性非常足、 嗯、 其实是在夸张的说我这个墨品质特别好，油性特别足、嗯、写出来非常好，非常好看亮，然后他就把它直接的毫无痕迹的嵌入进去了。 嗯，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版里边呢致力于解决这种问题，就是说大家以为这个地方没有典故，但实际上它是有的。 没错，尤其是梁实秋先生到他的这个诞辰到现在都115周年了，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他的很多用词，而且在1920几年的时候正好是新文化运动开端的那几年啊，所以他肯定在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转换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典故啊说法是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的，所以苏欣特别仔细在这本书当中讲了很多的典故。这里边刚刚说到只是写字哈、啊，这里边还有什么听戏、看戏、读戏啊，这个也很特别。北京人特别讲这个听戏哈、啊，他都不讲看戏，叫听戏。听戏之后，然后再是看戏，看戏完了再是读戏哈、啊。嗯， 这些地方都是这种就是作为梁实秋先生他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家，并且把这个古今都打通了这么一个大家， 嗯， 所以他跟你讲，一是讲过去的传统，二是讲现在的现实，另外他还能够把这个西方的那些东西贯通过来。如果我们读这本书还会发现他在书里边也经常提到西方的典故， 嗯， 比如说曾经还在书里边提到过这个善恶博士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小说，不应该叫传说了，应该是小说。 嗯， 就是说咱们很多人可能也知道善恶博士，就是当时英国人写了一部小说，说探讨人的善恶的问题，就是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或者说我能不能制造纯粹的善或者制造纯粹的恶呢。他就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善恶药水，喝下了以后就把一个人截然分为两个，就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纯粹的善，一个部分是纯粹的恶，但是他不能同时并存嘛，他只能白天的时候做一个善人，晚上的时候去海德公园那边做一个无恶不作的恶徒，这就是把人善恶纯粹割裂以后产生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说在这么早的时候，这个梁实秋先生已经把西方的这个传说或者是小说，包括他们文化当中的神话等等这些东西，在写作当中不露痕迹的都嵌入进去了。 嗯，好，刚刚我们讲到的是第一章哈，第一章叫做生活。那生活当中的典故其实有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把这本书当中重要的典故都为大家讲一讲，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第二章哈。第二章特别有趣，讲到的是他的这个社交，社交当中也有很多很有趣的，比如说他里面讲到吃酒啊、送行啊、谈话的艺术啊、骂人的艺术哈，就是梁实秋先生，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哈，他写东西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有什么写什么，从来也不含混其词，写的也特别有趣。比如说他讲骂人的这一章当中，就说到骂人的艺术，对生活的这种细微的观察，让你觉得很有趣啊。这个可以苏欣来介绍一下骂人。骂人其实是在1938年之后写的，是吧？ 对对对，这个他写了一个骂人的艺术，在里边总结了骂人十大技巧。这个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值得一说的，不在于这篇文章本身，因为文章本身倒是还挺简单小畅的，大家去看一下，他就一二三四的告诉你，你应该如何远交近攻呀，如何就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去说别人啊，如何骂人的时候不殃及自身呐、啊，这些他都总结了很多很多规律。但是这个事儿比较。其实是技巧这个东西嘛，我们看了就能学到，但是我觉得比较吊诡的事情就在于说，如此会吵架如此会骂人的梁先生，他确实是实践了说跟一部分文人的这个争论，我觉得不能叫骂战啊，就叫争论。他最著名的是跟咱们鲁迅先生有过一个论战，长达八年。从他回国不久，就因为这个就因为他当时介绍一篇文章到这个写了一篇文章到这个杂志上去讨论这个就是教育问题，但是呢就是鲁迅先生跟他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俩就开始论战，最后涉及到对翻译的标准等等吧，就是当时这场论战范围非常广，这就是一个论战大师碰到了另一个论战大师，就是我们鲁迅先生跟人对战的这个功力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几乎达到这种程度。他们双方最后还是以梁先生可以说是落败了来结束的。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趣，就是可能善泳者溺于水，有一个人特别会游泳呢，他就有可能在游泳这个上面得到就是受到一些损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好笑，拿出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注释呢，它还是在就是送行这篇文章里边。当时做到这一部分呢，我就觉得有点崩溃，因为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里边他说了一句话，里边用了四个点，非常可怕。我给大家读一下这句话哈。他说，遥想古人送别也是一种雅人深挚，古时交通不便，一去不知多久，再见不知何年，所以南浦唱支离歌，灞桥折条杨柳，甚至在阳关敬一杯酒都有意味。这个就是四个典故。 阳关敬一杯酒大家可以理解哈，这个好像是叫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吧，叫西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对，是那个王维的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对对对，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就是成为一个送别的代名词嘛。 对， 然后前边那几句话它也是典故。就南浦是南面的水边，后来就常用来代指这个送别之地，这个出自于楚辞，这个也是有一句诗叫子交首席东行，送美人席南浦。古代这个美人不一定是女人啊，她可能是指的是男人，就是说只要是长得美，在古早特别就是远古的时代，我们中国人把所有的长得美的人都称之为美人。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送别就是男士。然后离歌呢，就是先秦时代有一首逸诗，名字叫做离居，然后是古人送别时所唱的歌，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典故。然后灞桥这个折条杨柳就是灞桥折柳，灞桥当时是在西安市的城东，在唐朝的时候它设的有驿站，然后一般送别这个亲朋好友的时候都会送到灞桥，灞桥旁边种的有杨柳，古人送别的时候喜欢折杨柳，因为柳谐音留，我送一条柳枝给你是希望你能够留下来，所以说有折柳送别这么一个 典故和寓意。 对对对，所以一句话里边它 喊了四个典故， 非常的可怕。 对，但是我们觉得自从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们不用再去细查再去百度这些所谓的典故，因为苏欣已经帮我们把这些典故这个进行了一个整理啊，特别好。我觉得这个读梁实秋先生的作品，虽然感觉一开始会有一些吃力，但是你会觉得读起来这么多典故对你来说特别长见识，特别长知识。 对，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真正的积淀。 好，刚刚说到的是《送行》这一篇文章当中讲到的，其实我还想再说说这个关于北京的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典故，其实特别有趣啊。梁实秋先生其实在这个《北平的年景》这篇文章当中特别讲到了，叫做琉璃喇嘛大沙燕，琉璃喇叭大沙燕哈。这个琉璃喇叭大沙燕呢， 如果是咱们北京的朋友，可能听起来会比较的不陌生哈。哎，这个东西好像我小时候玩过啊，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玩具呢？来介绍一下， 琉璃喇叭大沙燕，这个是当时等于说是童谣，小孩整天念在嘴里的。那其实在对当时的这个孩子来讲，这是他们最喜欢得到的玩具。第一个呢，琉璃喇叭，它就好多外地也有，其实我小的时候也玩过，我们那儿就叫琉璃嘎巴。 哦， 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琉璃做成的，很薄很薄的那种玻璃吹制出来的。 哦， 一个长长的细长的饼， 特别漂亮， 好看，是橙黄色的，透明的，然后看上去就特别可爱。然后头的地方有一个那种圆柱体的那么一个鼓状的东西。 对，它像是像发声体嘛，所以它前面会比较鼓。 对， 我们在那个庙会上经常看到，现在还有。 对，应该是有。 它会吹，吹那个声音就像那个小号的声音一样， 乒乓乒乓的， 对对对对， 清脆的声音， 对对对， 一吹一吸的。反正很容易破啊，你大概玩个5分钟10分钟，这个就不小心 就裂了， 对，就可能就把它撞破了。 对， 那玩的好的人能保存个1-2天，这都是高手。 哦、 然后这个是琉璃喇叭，大沙燕呢，它就指的是沙燕风筝，就是这种比较普通的那种。就是常规常见的那种风筝，扎成那个大燕子的。当然最次的那种风筝，过去我记得他们叫什么呀，叫那个瓦块风筝。 哦， 就是直接就是一个方块，就是就完了，你知道吗？后边加一个尾巴能让它飞起来。那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这种沙燕的，然后做出来是一个大燕子，然后描得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好看。这是小孩能得到的这种奢侈品呢、啊、所以说他们都很就是羡慕这个东西。一直到若干年以后，在文章里边还在写。 所以梁实秋先生在写北平年景的时候，就写他小时候在过年的时候北京都玩些什么。你会觉得好像无论是风筝还是这个琉璃喇叭大沙燕，你就觉得离现在非常遥远了，就是好像我们很多年没有玩过这样的一些好玩的东西了。 对， 所以我刚刚在想，我说现在秋高气爽，天气也非常的好，也不是很晒，也不是很热，能不能我们在周末，因为明天就要放假了是吧，然后就要是中秋节的假期了，咱们也去个颐和园是吧，去个圆明园，那儿很多的草坪，包括去一些旁边我们这儿的日坛公园啊，去晒晒太阳的同时哈，就真的可以再放个风筝哈，感受一下童年的趣味。好，刚刚说到的是琉璃喇叭大沙燕，在请客这篇文章当中特别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叫做忌讳。诶，说到忌讳，大家会想到可能我不应该做什么才叫忌讳哈。但是在这本书当中的忌讳，如果不是看苏欣的注释，我都不知道它背后有那么多的故事。 他这篇文章里边说到忌讳呢，是在一个场景里边，就是说这个因为这篇文章是请客嘛，然后等这个菜都做好了上来了，他说这个客人呢各种要求，有的人还非得要醋，等到一碟忌讳端上来的时候，发现他要蘸醋吃的那个菜已经没有了，被抢光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说到，端着就是这碟忌讳上来的时候，那当时我看上下文，我觉得这个忌讳肯定指的是醋，可是为什么忌讳竟然是醋呢？然后我就去查嘛，查到最后发现，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典故，就是因为传说当中是这样说，唐太宗当时要给他的宰相房玄龄纳一个妾，然后房玄龄的老婆不同意啊，太宗非常生气，把他叫到大殿上，把他给训了一顿，训完了以后说，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一个选择，你要么让你老公纳妾，要么呢你就把这杯毒酒喝了。他就给这个房玄龄的妻子端上来了一瓶毒酒，所谓的毒酒。这个房玄龄的妻子就是个儿都没大，然后抬起头来一仰而尽，结果发现不是，是一瓶醋。 所以吃醋这件事儿，就是从房玄龄和他的夫人这件事儿开始的，就有了这样一个说法叫吃醋。 吃醋就变成了嫉妒的代名词，那嫉妒也不好听啊，所以就说是忌讳。 哦， 所以说最后醋就变成了忌讳。 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在梁实秋先生笔下的文字当中，无论是典故还是说法都特别妙趣横生，都特别有意思啊，而且很有渊源。还有一个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这应该是老北京人，如果要是您的祖先或者您的祖上，您的祖父啊是老北京人，可能都会知道这句话，叫做天蓬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对，这句话呢，它出自于咱们本书当中有一篇叫《匹马恋旧墨，及秦思故妻》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梁实秋先生写他当年在北京的童年生活的。他那个时候就在北京这个就是有一套房子嘛，有一套宅子。当时他说他们家种了，记忆非常清晰啊。你想过了很久了，这篇文章应该是他60多岁的时候写的，年纪挺大了。然后追忆起童年来，他家里边从进门是什么样子的，有多少间房，种了什么果树，都写得非常清楚，记忆犹新。然后在这篇文章里边，他说到他们院子里边有这个石榴树什么之后，他就说了这句话，说天蓬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初具雏形。这句话是当时咱们北京这边小康人家生活的生动的写照。他说呀，就是一个小康家庭，家里的房子盖得很好，有天棚，然后天棚下边有鱼缸，这是一种生活情趣嘛，就是我有天棚说明我房子足够大，才值得去盖一个天棚。然后有鱼缸呢，就是我这个咱们到现在大家提起老北京来都知道他们喜欢这个遛鸟啊，养鱼呀，然后就这种生活情趣。而且鱼带财嘛，就是到现在来讲鱼也是这种年年有余，像吉庆意义非常好，而且是家里有鱼也是一种就是在风水上它也讲究这么一个财位的这么一个说法。然后石榴树呢是他们在院子当中种很多果树，这个包括到现在我看咱们一些老北京家里有平房的那些地方，它也种一些石榴树啊，柿子树啊，就这种果树，看起来开花的时候也非常的漂亮，等到入了秋呢，果实又非常的好吃，这是他们的一个习俗。然后最有趣的是后边这句话，先生肥狗胖丫头，先生呢他指的可是私塾先生，一个家庭你能请得起私塾先生来给自己的孩子教课，这说明你家的财力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呢胖肥狗，家里养的有狗，关键词儿不在于这个狗，而在于这个肥上，就说我们家呀不单连这个普通人吃得好，我们家狗都长得肥，就是生活非常的 优越。 对，就是，然后胖丫头，丫头也不是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女儿长得胖，是说我家里用的佣女 哦，佣人都很胖， 对，很胖。我们家家境好呀， 对， 狗也吃得胖，这个 人也吃 得 胖， 也好， 对， 对对对，所以还请得起先生，就这就是当时的小康人家， 对， 一个富足的生活状况， 好，刚刚我们其实在节目一开始一直说到梁实秋先生的谢，所以接下来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朗读一下梁实秋先生的这篇谢，再重温一下梁实秋先生是怎样吃谢的，包括吃谢的一些感受。剥蟹赏菊是金秋的一大喜事，古时的文人墨客自是不甘落后，在剥蟹之余留下了许多咏蟹的诗，为品蟹增添了几分韵味。在品蟹诗中最有名的当属皮日休的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未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字里行间虽未出现一个蟹字，却将蟹的神态习性来写尽。酒仙李太白也是嗜蟹之徒，熬蟹及今夜，遭秋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满足之态跃然纸上。陆芳翁更是蟹的知音，蟹肥暂醇馋涎醉，酒绿初青老眼明，他持蟹狂欢，高兴的连昏花的老眼也变得明亮了起来。因有了螃蟹，那冷色的深秋也变得生动起来。可不，坐在窗边斟一壶小酒，啖二三肥蟹，啖就是吃的意思啊，他们当时叫啖，闻满庭菊香，人生之乐莫过于此。可螃蟹性太凉，多时难免有蟹肚之危， 这也许是应了一句老话，叫做真物不可亵玩，美味不可多食。好，这句话也送给大家哈，美味不可多食，所以虽然吃蟹是一种美味，但是一定要慎量哈，一定要限量来吃。好，今天非常感谢苏欣的分享哈，为我们带来这么美的作品《浮生如梦》。我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能够像这本书的书封写到的哈，《浮生如梦》，我付出的却是真情。通过这本书，我们既能够了解到梁实秋先生的真性情，而且能够感受到这本书当中的渊博典雅的文风和学贯中西的梁实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一种深刻的包括对于生活的妙趣横生的解读啊，所以通过这本书我们也感觉到了哈，把人生看淡把人生看淡啊，却又认真生活，把人生看透却又付出热爱，在急速的变化或者是每天都是这个非常忙碌的生活当中，能静下心来品读一下这本书，其实就是对生活最好的一种回馈。好，非常感谢苏欣，谢谢苏欣。 谢谢一丹，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